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儿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儿狼腚，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上期节目里呢，我们看过了三字经里啊介绍尚书的几句，有典谟，有训诰，有敕命，书之奥。在介绍了书经尚书之后，三字经的作者呢又为我们开启了六经当中的又一篇典籍，这就是周礼。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我们之前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四书五经的时候也是诗书礼易春秋，到这儿还是这几个字，怎么变成六经了？因为这里的这个礼呢，一个字只带了两部典籍，周礼和礼记。三字经的作者呢，把周礼列入六经当中，认为这是孩子们必须要学习的儒家典籍。但是我们平时啊，更多的听到的四书五经这样一个说法里面，却没有包含这部著作。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从孟子说过的一句话里找到答案。孟子在谈到周礼的时候，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其祥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极。什么意思呢？周礼这部著作啊，你们要是想问我说这著作都写了些什么，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但我不知道，你们估计也没地儿逃回去啊，不得而知。诸侯当时的各个国君们恶其害己也，这些国君都非常的不喜欢周礼这部著作，因为觉得这部著作对自己不利啊，恶其害己，所以呢皆去其极，大家一起共同行动啊，把这周礼放置到一边，甚至于毁掉它啊。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焚书坑儒的时候，这个周礼也跟着一起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啊，如果您有机会翻一翻这个周礼的话，您可以发现不怪这些国君不喜欢周礼啊。周礼这部书，我们今天去尝试着换位思考，站在国君的角度去揣度，也不会喜欢这部书。为什么呢？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现在有时候人们我看也用到，说什么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其实是周礼里边的。我们很多时候把这句话呀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啊，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礼不下庶人，这些礼法啊，好的这些规矩不用用在老百姓身上。换句话说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不配去享受这个礼。但是刑法啊，这些严刑峻法是不能够施加到大夫阶层啊，这些贵族身上的。也就是说，对贵族官员他犯了错都不能用刑。我们很多时候都这么理解这句话。我跟大伙儿说，这个理解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就是对于礼不下庶人这个下和刑不上大夫这个上这两个字理解出错了，才会这么去解读。这句话在周礼当中的本意是什么呢？周礼倡导的就是礼法，他不可能说这个礼法只对有些人有用，对有些人没有用。他本意就是要倡导礼仪礼法这件事情不应该排斥平民，所以叫礼不下庶人，你不能把老百姓给忘了。刑法呢，不能优待那些大夫阶层贵族阶层，刑不上大夫。我们后世有些人正好把这句话给理解反了啊，理解成对老百姓不用讲礼法，对官员不适用刑法，这个就完全错误了。但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种思想是不是很可贵？人人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在周礼当中是有所体现的。对于大夫阶层，你们犯错也一样要受到刑法的处罚，对于老百姓也一样，我们要用这个礼法去感化他们，让他们呢都能够去向善啊，让我们这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个思想今天我们是非常赞同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掌权的这些贵族阶层，好，你想让这些刑法也能用在我们身上，那他们怎么为所欲为啊？ 当然他们恨不得把这部书啊，这部典籍除之而后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周礼没有出现在四书五经的名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说三字经的这位作者呀，很了不起啊，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在孩子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启蒙阶段学习，就应该让孩子们知道周礼这部著作对于中华文化思想史的这个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来看一看这部周礼啊，到底呢写了些什么让三字经的作者呢这么的重视这部著作。首先说周礼这部著作啊，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一点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考据。儒家思想呢传统上认为啊，这个周礼呢是周公所做的。周公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啊，周公辅成王，这在咱们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典故，可以说家喻户晓啊。周公的这些事迹大家也知道，武王去世，成王刚刚即位的时候年纪尚小，那作为成王的叔父，武王的弟弟，周公呢是尽心尽力的辅佐成王，为国操劳，礼贤下士。史记当中记载啊，周公呢在教育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说然吾一目三桌发，一饭三土补，其以待世，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就为了能够给成王啊笼络天下的这些人才，周公真的是尽心尽力，一目三桌发。古时候人们是不剃头的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的毁伤，那个时候人们是把这个头发盘在头顶。那么周公在洗头的时候，洗完了头发这还没干呢，外头说有人要求见，周公生怕为国家呀错失栋梁之才，如果来的是个贤士怎么办，我得去听一听，看一看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啊。哎，头发来不及盘上，就拿这手攥着这个湿头发，我冲出来先来见这个客人，求见的这些人我要看看是不是贤士啊。吃着饭呢，有客人来了，有贤士要求见，把嘴里正嚼着的这个东西吐出来，待会儿回来再吃，咱们今天想着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太卫生啊，但是那个时候周公不管这些，饭我可以先放下先不吃，不能让国家错过这个人才。一目三桌发，一饭三土补，其以待世，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就怕有这贤士要因为我的过失没有给留住，这罪过就大了。对于成王啊，年幼的自己的这位侄子，周公就是这样尽心尽力的去辅佐他。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等到成王长大成人以后，周公痛痛快快的把自己的这个权力移交给成王，自己绝没有去留恋这个权力。因为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的时候，实际上呢在王族里面，在民间都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呀在流传啊，就说这个周公现在实际上最高权力已经被他攫取了啊，他这将来肯定是准备废掉成王啊，自己取而代之啊，各种各样的谣言呀就在社会上流传。但过后呢，周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这些全都是子虚乌有，绝没有这样的想法。后世实际上人们是很替周公啊鸣不平的。我们不是听过这么一首诗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讲的就是周公辅成王的这段故事。而且周公的这个经历对后世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榜样，包括大家熟悉的啊三国时期的大人物曹操，在《短歌行》当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啊以周公自比，他觉得自己对于汉献帝啊就像当年周公对于成王这样，一心呢是想着能够为国家笼络人才。在这一点上，在重视人才礼贤下士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曹操的确和周公是很像的。我们在这个史书的记载当中看到，当有贤士来投奔曹操的时候，曹操是怎样呢？那没有说这个一日三土补这样，听说有贤士来访，曹操连鞋都顾不上穿，跌跌撞撞的冲出去赶紧见这位贤士啊。我们无论是在小说当中还是在正史当中，其实关于曹操这方面的故事例子我们都看过听过很多，这其实就是周公的榜样作用。 包括孔子终其一生一直都在强调克己复礼，他希望复的这个礼其实指的就是周礼啊。儒家思想认为由周公制定的这个周礼，也正因此呢，后世非常的尊敬周公，您看都不提他的名字，一般呢都是尊称他为周公，或者呢在这周公后面加上老先生的名字啊，他单字一个旦啊，就是旦夕祸福的那个旦，元旦的旦，大家尊称他呢叫周公旦啊。但是也有一点呢挺有意思，我们知道呢这个周朝的王室啊，他们这个家族呢是姓姬的啊，就是虞姬的那个姬，周文王叫姬昌，周武王呢叫姬发，周公是文王的第四个孩子，所以呢也姓姬啊。这个不知道生他的时候这爹妈是怎么想的，给孩子起名叫旦啊，这个家里姓姬。哎，所以后世呢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人直呼周公的全名啊，都是尊称他为周公或者周公旦。对于周礼这部著作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一呢，传统的儒家都认为就是周公所作，所以三字经的作者呢也是秉持这样一个观点，在三字经里写下了这样几句话，说我周公作周礼，着六官存治体啊。周礼这部书是周公所作的，在这里面呢他设置了国家的政权机构的这个体系啊，安排了六官，也就是六部来管理国家方方面面的大小事务，留存了治理国家我们所应有的政治体制，我们的这个制度。哎，这是在三字经的作者看来周礼这部著作啊最重要的贡献，所以呢用这么几句话来做了一个概括。但是对于这部儒家的经典到底是不是周公所作，后世其实一直有争论，很大程度上呢是因为这部著作呀有着和尚书类似的经历，就是他曾经失传过，后来呢又重见天日了。西汉中期当周礼重新回到人们视线当中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这么一部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就不受诸侯们待见，他竟然能够躲过秦始皇的那一次焚书坑儒，而且他跟尚书还不一样，尚书回来的时候啊已经是零散的一篇一篇在拼凑了，可是周礼重见天日的时候形态还相当的完整，所以一开始就有人认为啊，这个周礼肯定是假的，这是一部伪书，不是当时真正的周礼。而后世的学者经过研究呢又发现在周礼当中所记载的行政机构啊根本就不是周朝的时候现实的政治制度，所以后世呢主流的史学界认为啊，我们现存的这个周礼呢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根据西周的旧制度加以他们理想化的这种设计，哎，形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礼啊，著作当中所描述的那个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事实上呢截止到周礼成书的时候，在那之前还并没有真实的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后世的人们因为学习了周礼，并且呢儒家把它奉为经典，反而倒是啊，在这个国家政治机构的这个设置上呢越来越多的参照周礼里面所记录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啊，去安排整个国家的行政结构体系，也就是三字经作者所提到的着六官存治体啊。六官这样的一个制度实际上我们知道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咱们到明清两代离现在非常近的这两个朝代里面，我们知道当时是分叫做六部的啊，吏户礼兵刑工，其实这六部呢就是从当年啊周礼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六官啊转变而来的。当时周礼所说的六官呢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以天地春夏秋冬啊来划分，各配上一套官。今天我们用咱们现代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啊，周礼里面所记的天官冢宰呢就是明清时候的吏部，管理官员的类似我们今天说组织部啊还有监察部的一部分职能。那么地官司徒呢在明清的时候叫户部啊，也类似我们今天的这个财政部的一部分工作，还有像公安部里面负责户籍管理这么一部分内容。那么春官宗伯呢在明清的时候叫礼部啊，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外交部啊，同时呢还要承担一部分文化部教育部的这个工作。下官司马在明清的时候呢叫兵部，也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国防部啊和军队的这个掌控。秋官司寇明清的时候呢叫刑部啊，也就是咱们今天司法部公安部的一部分工作内容。那么东官司空呢在明清的时候叫工部，相当于咱们今天啊包括建设部啊农业部啊水利部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内容。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周礼对于国家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设置的影响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我们说历史不断的在进步啊，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调整，但是大致的形态没有出这个圈。在中国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设置的这个六部都是根据周礼来安排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序列呀，我们或者说一个大型企业里面的一个组织管理体系的架构，实际上啊也没有跳出这个总的框架。这就是三字经里面所说的，他着这六官呢存下了治体，保存了治理的这个体制，保证了治理管理统治的一个最主要的结构。这种结构今天仍然有它可取的地方，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啊，对人们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某种程度上它也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后果，比如说啊，我们会看到有些时候我们身边有的单位啊，它这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事儿没事儿的呀都照着有点类似咱们说这着六官存治体的这个架构去安排组织人事结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人浮于事的结果必然是效率的低下，正事儿啊反而没有人做，工作无法推展，最终啊形成官僚主义作风。这方面的问题啊可是有不少的相声作品都进行过讽刺。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段这一题材的相声作品。首先我们请您欣赏牛群、冯巩二位合说的一段相声作家梁左同志创作的讽刺型相声作品《小偷公司》。 冯巩， 没错。 我说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是吧， 相声演员。 对对，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啊。 你打算让我们说相声见血是吧？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怎么呢？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您是位拳击运动员， 老得玩命。 这项运动啊对抗性是强， 风险太大， 那还见精神呢， 提心吊胆， 习惯了就好了， 生怕人逮着。 你躲得快点。 哎呦，让人逮着他就往死了打呀， 那对方就犯规了。 哎呦，他管你那个，就现在的人逮你就不让人。上回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 怎么说的？ 让你小子偷钱包。 你是小偷啊。 你看您这是有文化的人，您说话这么难听，什么叫小偷啊？ 那应该叫您 掏包的。 这不一样啊。 为了偷这点东西我真是够了，整天是战战兢兢，偷偷摸摸，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活得一点都不潇洒。这是人过的日子，我早就够了，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认识了就好，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我省得这么活受罪。 朋友，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可以全力帮助你。 有您这句话全齐，我感谢您。 不用， 可要让我彻底的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怎么，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谁参加流氓团伙？ 那你参加的是？ 我参加的那是小偷公司。哎， 小偷公司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怎么有这么个公司呢？ 现在叫公司不时髦吗？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一百多人。 一百多小偷？ 不，不全是小偷，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哦，那么其他人呢？ 其他的都是那个领导干部。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吗？ 你说的了，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得少就是跑不了。 兄弟，你们说说你们那都有什么干部？ 那多了，有一个总经理啊，有48个副经理。 48个副经理 啊，各管一摊啊。 都管什么呀？ 有管行政的， 哦， 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等会儿啊！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您说的了，全国一盘棋，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然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回来小偷啊，大头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啊 、 哦，合着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哎。